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季建国的回忆型散文《我记得空司大院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《北京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大院是北京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，一般是一个机构、一个部门或者一所学校占据一个大院。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大院里办公室、家属楼、生活设施乃至于幼儿园一应俱全。在大院中生活的人由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被大院外的人所羡慕，而大院里的人们也因为共同的生活成长环境而有较多的认同感。今天我们就在季建国的回忆性散文《我记忆中的空司大院》当中回到大院走一走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每个周末我都去父母那儿一趟。我住在城东的朝外大街，父母住在城南的方庄小区，所以路过龙潭湖空司大院是一段绕不开的路。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，当然很多相关记忆也就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的家搬到南城龙潭北里的一幢居民楼里，没事的时候与小伙伴们在楼前玩耍，常看见3、5个青年军人路过那里。我们楼东边不远处就有一个部队大院，大人们管那里叫空军司令部，我们也跟着那样说。那时候军人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，再加上那时的革命传统教育，几乎每个小男孩心里都有着当英雄的梦想。我们用钦佩的目光看着那些军人进出有哨兵站岗的大院，大院里的生活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有一种很神秘的吸引力。以后的一些年，我真的与那个大院发生了一些故事。2年之后，我在板场小学上了1年级，刚入学就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儿。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有14个班，1至12班的新生都是住在附近居民的孩子，14班的学生则全部是军人子弟组成的。我们所在的13班是混合班，既有普通百姓的孩子，也有军人的子弟。刚开学的时候，我们班的同学聚在一起自由活动时，像是有人无形中画了一道杠，仅从装束上就能看出哪些孩子是军人子弟，哪些是居民楼或者胡同院里的孩子。那些穿得很帅气的男孩和穿得很漂亮的女孩多是部队大院的孩子，我们这些胡同院的孩子穿的衣服就显得有点混杂。一个学期过去了，我和班上同学都熟悉了，也记住了那些军人子弟的名字。那时候全国学习解放军，这种风气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。我们学校也搞队列比赛，每学期这样的比赛都要搞2、3次，列队走进会场，然后解散、集合、排队、哨息、立正、齐步走等项目。这之前总要训练几次，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为了让整个活动生动有趣，设计了一套口号，比如在解散和集合之间让全班的学生一起喊着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口号，跑步集合。别的班也有类似的动作。第一次参加队列比赛前，我和同学们心里既跃跃欲试又惴惴不安。终于轮到我们班表演了，刚开始时有点紧张， 但一会儿松弛下来也就好多了。整个表演完了，回到原地坐下来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觉得我们班的表现挺出色。我甚至还和旁边的同学交换了一个神秘的微笑。该14班出场了，我们很认真地看着他们。比赛内容都一样，其中队伍解散后又重新集合时，人家喊的口号是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排队的速度比哪个班都快，而且队列非常整齐，俨然是一支小军人的队伍。他们脸上带着自豪的神情，那次14班获得第一名，以后的几次他们也是独占鳌头。谁让人家是军人子弟，那种部队文化的熏染也反映在班级之间。我那些同学接触新事物多，见闻多，好玩的东西也多，这种熏陶使他们成了一个相对特殊的社会群体。 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部队大院里哪儿的人都有，他们的子弟放学以后还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。当时我们这些胡同院居民楼的孩子文化生活几乎一片空白。我的部队大院同学，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出入证，脸上带着轻松愉悦的表情进出大院，或三三两两的几个人拿着一个篮球边走边聊，或拎着乒乓球拍打一场比赛。我们班的侯海荣是个女生，可打起乒乓球来比男生一点都不逊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参加抗美援朝，后来我又听到过很多他们的故事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觉得许多空军英雄都跟那个大院有关联。人民军队的成长历程在我的同学作文里也有反映，每次老师都会表扬那些会写作文的同学，他们语言生动有趣，爬雪山，过草地，一口炒面一把雪，那些描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那时候有两件事我特别羡慕部队大院的孩子，每到周末他们都能洗上一次澡，看上一次电影，尤其是夏天的日子里特别舒服，这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一般百姓人家不容易做到。 其实我是进过一次那个大院的，有一回我和邻居的小伙伴们在楼前玩摔跤，我的脑袋磕在坚硬的水泥地上，顿时磕出一个口子，流了很多血。邻居家大婶带着我就奔了空司大院，哨兵一看赶忙告诉我们医务室就在旁边的楼里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穿着军装的医生，外面还套着白大褂，他和蔼地看着我，亲切的话语顿时消除了我的紧张，疼痛也似乎减轻了一些。他帮我剪短伤处的头发，然后消毒上药，缠上绷带，又叮嘱几句，免费为我治了头伤。那时候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解放军叔叔特亲切。如今那里还是部队大院，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我知道那里又有了很多新的故事，但每次路过，从前的故事都会瞬间涌进我的记忆里。 好了朋友们，季建国的回忆性散文《我记忆的空司大院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大院的神秘感与优越感如今已经大大的淡化了，社会生活和结构的变化使大院的地位明显衰落，大院虽然还在，但是大院的内涵已经变了。如今再说起大院，这篇文章中所包含的怀旧感是最突出的感觉了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《北京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还没等文清看信，却被司仪看见了，他一把抢过信，顿时就炸了，力逼着文清，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信原样退给他。这对文清实在是太难了，他想转身逃走，被司仪大吼一声赶走，他就乖乖地站住了，在应招而来的素芳面前屈服地从司仪手中接过信，听任司仪带他说话。司仪冷笑着说，这是素妹妹给文清的信吧，文清说当不起，请你收回。素芳痛苦地望着文清，颤抖地接过信， 默默地转身走了。文清则跌坐在沙发上，哽咽地说：我是活不多久的，要司仪不再逼他。在曾公馆，痛苦似乎没有个了结。素芳在忍受了一婚别离侮辱之后，又要承受曾老太爷以关心为名的刺伤，一再说素芳是老姑娘，嫁得再好也不过给人做个填房。当素芳说她是一辈子不嫁人的时候，曾浩又说：不嫁人，有一天你老了，没有亲戚，没有孩子，老老老得像我。使素芳不由得不站立。当曾浩确实知道素芳无意出嫁，一直会伺候他到死时，他又说：我死后连给你都没有留多少钱。曾浩把一切可怕的远景都说到了，目的就是既要留住素芳伺候她过舒服日子，又不承担误了素芳青春的罪名。曾公馆里另一个痛苦的小人是瑞珍，原本和曾婷就没感情，现在却突然怀孕了，而曾婷知道自己要当父亲之后却顿足大哭：是哪个人硬把我们拉在一起，我真是想死啊。此刻他似乎才知道什么是家史之累。这时忍受了两年曾公馆的秋进和司仪恶语相加的瑞珍，最后下了决心打胎出走。姜太在曾公馆里要算是不知愁的，自从袁任敢搬来以后，他有了一个聊天的对手，他的议论也更富于哲理的味道。当袁任敢指着北京猿人的模型说：当初的北京人要爱就爱，要恨就恨，要哭就哭，要喊就喊，他们自由地活着，没有礼教的束缚，没有文明的捆绑，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，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。姜太马上就映照着曾公馆大讲：你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，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，像老坟里的棺材，慢慢的朽，慢慢的烂，成天只知道叹气，做梦，忍耐，苦恼，懒懒懒得动也不动，爱不敢爱，恨不敢恨，哭不敢哭，喊不敢喊，我们是活死人，死活人，活人死，是北京人的不肖子孙。这些话说得透彻又明白，可转眼之间他灌了几杯酒，就大耍起酒疯来，说曾老太爷欠了他的钱，他要找他算账去。文采吓得反锁了门，他就砸门捶窗的大喊大叫：我要放火，我要烧房子。这吵嚷惊动了后院的曾老太爷，慌忙过来连声的询问，可姜太已经醉卧，只有哼哼了。曾老太爷瞥见文清的屋子亮着灯光，就掀帘一望，原来瞒着他说已经走了的文清仍在屋里。文清一见父亲就吓昏了头，手拿烟枪就迎了出来。曾老太爷一看烟枪如五雷轰顶， 这个戒了几次烟的儿子不但没有出门去做事，反而又抽起了鸦片。极度的愤怒和痛心，他扑通一声给儿子跪下，口称：你是父亲，我是儿子，我请你再不要抽，我给你磕响头，我求你。突然中风瘫在了地上，他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：这种儿子怎么不死啊？当人们慌乱地送曾老太爷去医院的时候，文清夹着一轴画，在秋风秋雨中走出了家门。曾老太爷没有死，一个月以后就在他生日的这天出了院，但家里等着他的却是杜家的管事。欠债的期限已到，没钱就得履行提出的条件。房子是敬德公留下的，棺材是自己的心肝，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，他只好割舍自己的心肝，因为一大家子的人不能没有栖身之地呀。一向反对曾浩的姜太被他的凄楚和绝望所打动，声言要杜家那一批混账王八蛋再等一等。他马上去找当公安局长的朋友，通融几个大钱儿绝无问题。曾老太爷要在平时是绝不相信姜太的话的，今天却像抓住救命稻草，催他快去快回。袁任感妇女要离开曾公馆了，一心要飞出牢笼的瑞珍也悄悄和曾婷办了离婚手续，像两个朋友似的分手了。他准备在给袁家送行的时候趁机远走，但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素姨，两年来只有他们两个相依相助，使他在孤苦中没有走向绝路。他不愿意让素芳再这样活下去，他又一次说服素芳与他一同出走，素芳却不肯离去。他要为所爱的人做他未了的事情，看守他的画，喂养他的鸽子，伺候他的父亲和老小。他相信文清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相信他在外面会快活，而他自己的牺牲就是幸福。瑞珍提醒他不能为着一个梦，一个幻想，一个废人而一生不离开曾家的门。素芳却说，只有天真的能塌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，他才会离开。但是素芳万没有想到，就在他和瑞珍说话的时候，天真的塌了。文清夹着那轴画沮丧地溜回来了，素芳的梦彻底粉碎了。文清一回来，司仪又想出了作践素芳的新花招，他找出一副珠子，当着文清的面说：这是表哥送给你做……话未说完，素芳已经明白了那用意，这是所谓下定的聘礼，是恶毒的戏弄他，要他给文清做妾。希望和爱情都幻灭了的素芳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，她把装着字画的箱子钥匙交给了文清，沉静地决定：我是应该走了。杜家来抬棺材，曾老太爷抱着棺材不放，又哭又叫，一再要杜家再等一等。然而等回来的却是因为偷了东西被警察押送着回来的姜太。曾老太爷眼看着棺材抬走了，他哭喊着：活着要儿孙干什么哟，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什么哟。文清目睹了曾老太爷的痛不欲生，也知道素芳将舍他而去，又怕外面的风浪，于是在房里吞鸦片自杀了。天开始亮了，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，素芳与瑞珍已经远去，离开了曾家老宅和老北京人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曹禺的剧本《北京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《北京人》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。曹禺本人出身封建家庭，对封建伦理对人的戕害深有感触，他看到了一切，也想给深受其害的人们找到一条出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宝木。今天为大家带来晚唐诗人王驾的《射日》。鹅湖山下稻粱肥，豚乍鸡栖半掩飞，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福德醉人归。王驾在诗歌鼎盛的唐代算不上有名的大诗人，但出自他笔下的佳句其实不少，比如怀念征夫的《一行书信千行泪，寒到君边一到五》，写雨后风景的《蛱蝶飞来过墙去，却疑春色在邻家》，而这首《射日》中的“家家福德醉人归”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。作为晚唐诗人的王驾，佳句频出，似乎是一个伟大的唐诗时代即将谢幕的回光返照。这首诗的大意是：鹅湖山下，庄稼长势喜人，家家户户猪满圈，鸡成群。天色已晚，桑树柘树的影子越来越长，春社的欢宴才渐渐散去，喝得醉醺醺的人在家人的搀扶下都尽兴而归。诗中所说的鹅湖山坐落在江西铅山县境内，它像一只苍鹰雄踞在赣东大地，鸟喙般的山间直指苍穹。鹅湖山又名河湖山，相传东晋时期这里本是一片小湖，湖内遍生河鸥。当时有一个姓龚的山民在湖内养殖了一对大红鹅，红鹅生养了数百只小鹅，当小鹅羽翼丰满时，这对鹅便带它们腾云飞去，终不复返。恰好在红鹅飞走之日，这里又发生了一次山崩，湖底开裂，湖水全部流入山中，这座山也就赢得了鹅湖的名称。鹅湖山峰峦叠翠，秀岭相连，绵延20余公里，山中多流泉飞瀑，幽谷深涧，有着东南山水秀逸之地的美称，如今已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。尤其在这绿林深处，掩映着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富有盛名的鹅湖书院。800多年前，宋代著名学者朱熹、陆九渊等人曾在此坐而论道，进行学术争论。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，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，史称鹅湖之会。除了美景与名苑，鹅湖山不能不提的还有三样宝贝，分别是甜水、清茶和香米。由鹅湖山必经永平北门外的石井庵，庵堂虽小，但怪石嶙峋，竹影婆娑，颇具古韵。庵旁有一泓清泉，泉眼傍依山脚，一块蜗牛形状的石灰岩岩石斜悬水面， 巨石上镶有龙井二字，据说是乾隆游江南时留下的御笔。只见泉水从石缝中汩汩而出，清冽晶莹透人，浅啜一口，味道甜美。有了好水，自然不能没有好茶。在鹅湖山的支脉峰顶山上，有千亩茶园，绿翠飘香，茶色清碧，汁味香醇。鹅湖山特产的罗汉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，是当地的绿色名片。山上茶叶飘香，山下则是稻浪滚滚。王驾所说的鹅湖山下稻粱肥，的确不是溢美之词。鹅湖香米一年两熟，外观晶莹剔透，香味浓，糯性好，营养丰富，煮饭时香气扑鼻。经过上千年的栽培改良，特别是经过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进行提纯培育后，品质更上一层楼，是国家级的金奖大米。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里的甜水、清茶、香米配上鹅湖山的如诗画境，王驾诗中描绘的桃花源一般的苗圃家风、渔樵乐事，至今历历在目，这怎能不让外来的游客心生羡慕呢？鹅湖山下稻粱肥，豚乍鸡栖半掩飞，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福德醉人归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宝木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、程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从今天起，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赢在创意第十年，期待破壁十足的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，赶紧抓住时机，纵然十面埋伏，也要以一当十，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。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，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.rbc.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。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，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。 新包包、新衣服、新鞋子、新口红、新项链，我通通都要新的。 那声音呢？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。 主播新势力，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，来了，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，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， 新声音、新力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